中国电信。 面带微笑，走路带风，自信的你看起来超美的，保持这个状态，开始今天的计划吧。早上9点，我是辛晓琪，一起加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呼和浩特99.1，太原89.3，福州92.6，杭州103.2，广州87.4，上海107.7。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魏野，来关注最新的文化娱乐资讯。由黄轩和段奕宏等领衔主演的电影《非凡任务》将于4月1号在全国上映。昨天片方曝光了段奕宏版的海报，首次扮演反派的段奕宏塑造了一位集阴险、残忍和伪善于一身的狠角色。好莱坞动作冒险导演《金刚骷髅岛》将于本月24号登陆内地院线。片方昨天发布了主演布里拉尔森的人物特技，在片中布里拉尔森扮演了一位独立勇敢的反战记者维福，彰显出独具魅力的女性角色。 3D 纯 CG 动画电影《蓝精灵寻找神秘村》将于4月7号在北美上映。昨天片方发布了主题曲《窈窕淑女就是我》，这首歌由美国的格莱美奖最佳新人奖获得者 Meghan Trainor 演唱。由斯嘉丽·约翰逊领衔主演的好莱坞科幻动作电影《攻壳机动队》昨天发布了中文海报和预告片，影片将于4月7号在全国上映。科幻动作电影《生化危机：终章》昨天发布了《战神爱丽丝对战巨型怪兽》的删减片段。在发布的删减片段当中，爱丽丝与怪兽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末日对决。好莱坞三大重量级电影人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汤姆·汉克斯和梅里尔·斯特里普即将合作第一部电影，电影名为《邮报》。在影片当中，汉克斯将出演报社编辑布拉德利。继男主角敲定陈坤之后，古装大剧《黄泉》这个昨天又公布了女主人选倪妮，这是她电视剧首秀。倪妮扮演的凤之薇一生波澜壮阔，几经生死，凭借着坚韧与智慧名扬天下。范玮琪将于本月的18号自己生日当天在深圳启动《在幸福路上》世界巡演，北京站将于5月20号亮相首都体育馆。此次演唱会上，范玮琪将会以亲情、友情和爱情等方式展现自己的幸福。由王小英执导的话剧《人民的意义》将在今天开始一直到本月的11号在北京的保利剧院上演。作品勾画了一张庞大复杂的权钱之间利益交换的关系网，贪腐者和反贪者将在这张关系网上演绎情感的纠结和人格的较量。用音乐与世界连接，本次由小五编辑为也播报的 News Update 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继续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天气变化早知道，补钙专家美国迪巧带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北京晴13到2度，天津晴13到2度，上海晴13到6度，重庆阴15到11度，哈尔滨多云1到-9度，长春多云3到-6度，沈阳晴5到-5度，济南晴12到2度，南京晴14到3度，杭州晴17到5度，福州多云16到8度。 PM2.5 的指数，北京6，天津15，上海21，重庆10。北京晴，13到2度，PM2.5的指数是6。好了，不要走开，更多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在这万物复苏的季节，腹中的宝贝也在一天天的长大，按需补充足量钙剂，满足两个人的钙需求。补钙专家美国迪巧，助力宝宝健康成长，妈妈放心。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厉害了，沃尔的阿拉蕾，即日起至4月30日，全家推出阿拉蕾系列笔、水杯、笔本套装以及修甲套装，单笔消费满16元即可加指定金额购得一款。另外，凭吉祥卡指定积分也可购买任意一款，尊享版吉祥卡更优惠哦。全家就是你家。 用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选一个最舒适的角度，在键盘上跳跃，戴上和耳朵最 match 的耳机，进入另一个世界，用最自在的方式听最自在的音乐 Easy Music。 故事之前计划潜藏埋伏我身边，与风面风铃改变我生活终点，把自己定位扩展到整个世界，去 change 平凡是我们过去共同的标签，没有针锋相对，只有对或不对，年轻的代名词不应该是草莓。 I'm share重点拯救的梦想和贪婪的欲望，在某一年某一天封锁你视线，所有恶势力都在我面前破功，居然不怀力随风无疾而终。我以为闭上眼看到被隐藏的感觉，我以为闭上脸去开启久违的笑颜， 现在是9:10，欢迎来到 Music Radio 自在音乐，我是魏野。3月8号，今天赋予不同的意义，因为好像在这个之前的时候，3月8号还被叫做妇女节的时候，很多女孩子都是回避的。而最近几年呢，这个大家的智慧真的是无穷无尽，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名字，比如说女生节，对不对？女神节，昨天看到一个全新的名字叫女王节。好了，祝各位女生朋友节日快乐。周一到周五的早上9点到12点，你都能在 Music Radio 来听到我们的自在音乐的节目时间。当然今天开场呢，我们就来听到的是一群很可爱的女生，她们是 Lady Beast 蜜蜂少女队，而她们的全新歌曲就叫做 GPS 蜜蜂泪。 Would you have ever known if I never let you show? Now I just wanna know. 欢迎来到这个小时的全民开讲。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请问以上歌词出自哪一首歌曲呢？ A 最浪漫的事， B 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将全民开讲加正确答案发送到音乐之声的微信平台，幸运听众将获得由补钙专家美国迪巧提供的美容洁面仪一部。

歌声，难免我用一年来攒几千个秘密。 听到的声音是来自方大同的这首歌，叫做《听》。虽然总是会说他的生活时时刻刻都跟音乐紧密相连，但是也有点太夸张了吧。比如说你最近看到他，当他没有什么音乐方面的动态的时候，甚至网络上都不会有太多他的这个新闻，顶多是出席类似于音乐盛典或者音乐颁奖礼。不过在最近我们的全球流行音乐盛典当中，他也是有入围到我们的这个年度歌手的称号。你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他的《听》，虽然是一首广告创作的歌曲，但是依然音乐性满满。而在去年的年底呢，他的新歌是和 Fifi Wrong 合作的，叫做 Run For Your Love。 这首歌更有意思，是来自 Will Smith 的电影《全民超人》的灵感，然后得到而创作出来。马上来听到这首来自林宥嘉的歌《勿忘你》。 人群中你错开那双黯淡无望的眼睛，突然眼泛下大雨，你划过了最新意外新闻标题，想追剧却觉得你，每当你为自己过得不算太坏而庆幸，却总传来个回应，他说世界也曾满怀善意，曾经那个你未曾远离，就在你的胸口里。 最近呢，林宥嘉的状态应该在生活当中不会有神秘来宾，不会有残酷月光，会很少有说谎，那更多的就是勿忘你这样幸福的状态。9:23，这里是 Music Radio 自在音乐，我是魏野。同样在2017年的开年呢，这一位他发行了全新的专辑，同样还是请到上一张专辑的制作人玛莎来帮他加持，他就是佳佳。他跟五月天的合作真的是非常的紧密哦，比如说他有翻唱过这首《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明知你不在，还是会问空气，却不能代替你出声，习惯像永不语言。 只伤痕，一思念就撕裂灵魂，把相片让你能保存多细一本，毛衣也为你准备多一层，但是你孤单时刻安慰的体温，怎么为你多留一份？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一个人在人海浮沉，我不愿你独自走过风雨的时分，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承受这世界的残忍，我不愿眼泪陪你到永恒。你走后，爱情的遗迹像是空城，遗落你杯子手套和笑声，最后你只带走你脆弱和单纯，和我最放不下的人。 此案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最受欢迎系列投票荣耀开启，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Hello， 我是 Angela 张韶涵，想在全世界瞩目的舞台上听到我的歌声，就快来为我投上宝贵的一票。投票方式请关注活动网站央广网音乐之声微博微信公众号，或下载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APP， 记得是红色版本哦。 享受自然的呼吸，感受生命的律动， 京东聂子安蜜炼川贝枇杷膏，以自然的健康能量让呼吸焕发生机，养肺润肺，止咳化痰，生津补气。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香港制造，精彩每次呼吸。京都念慈庵总厂有限公司荣誉出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第十名，吴克群，孤独是会上瘾的。第九名，孙盛希，微笑带过。 想要到更美的地方。 第八名，田馥甄，井柏然，美女与野兽。第七名，郭靖，分手看看。 就让我们坚持分手。 第六名，信，说说脸。 妈留下了脸才能说。 第五名，范玮琪，在幸福的路上。第四名 Eric 周兴哲，爱在身边。 你永远是我身边最美的一切。 第三名周柏豪，有生一天。 能为你努力一天。 第二名李玟，十八。 走过爱，走过痛，走过昨天。 第一名佳佳，看透。 你想伤害我，我不会闪躲，死了心。 参与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票选活动，搜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APP 下载并注册，或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参与投票。每周 Music Radio 会抽出五位幸运听众，送给你最精美的礼品。每晚七点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时隔了四年的时间呢，如果你是爵士乐迷的话，你在去年终于等来了 Norah Jones 他的全新的专辑。那目前为止呢，他总共拥有这个九座格莱美，这是他的这个第六张录音室专辑了。而他据说呢，他的创作灵感怎么来，就是在一边喂自己的宝宝，然后一边在头脑当中写下旋律。 是的 ，Norah Jones 呢，在2002年的处女作，当时是《远走高飞》这张专辑彻底爆红。但是在成名之后的她呢，却逐渐远离了大学，然后主修钢琴演奏，改为吉他做主要的创作工具。而在产后在家里休息的这段时间呢，又重拾了与钢琴的亲密关系。就可以说，她的这张这个全新的专辑，是她的这个小孩，她的 baby 和她钢琴之间碰撞出来的灵感结晶吗？哎，可以这样说。JJ 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 原谅我这一首不为谁而作的歌，感觉上仿佛窗外的月色、哦、曾经有那一刻回头竟然认不得，需要曾经在摸索的人 手筑梦 ，Miss Radio 音乐之声“一带一路”特别节目《跃动一路》。 彭文斌来自泰国，来到中国7年时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专业博士在读。 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我现在呢是在北京大学读博士，专业就是语言学。 对于中国和泰国文化的异同点，他有一些自己的感受。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就是生活习惯啦，还有思维方式啦。 泰国的饮食近几年也是很受中国游客的喜爱，作为一个泰国人，他对中国饮食又有什么了解呢？ 中国有很多菜系，有八大菜系呢，然后像泰国里面可能就是比较综合一点，泰国就主要是以酸酸的、甜甜的还有咸的为主。中国和泰国嘛，本来就是建交了好多年，所以像泰国现在呢，也就是每当到中国的春节的时候，但泰国也会一起跟风过年。另外呢，就是在饮食方面吧，现在去泰国的时候到处都会看到什么麻辣火锅啊、烧烤什么，这些东西都会有。 中泰两国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近年可以说越来越多，经济合作方面中泰双边关系有了长足发展。中国目前是泰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出口市场和最大游客来源地。文化交流方面，两国关系也走在其他东盟国家的前列。泰国迄今为止已经成立了14所孔子学院和18家孔子课堂。音乐方面，小鹏同学也是很有兴趣的，他喜欢一些中国的民歌，那么他最喜欢的中国歌曲是哪首呢？ 最爱的民歌呢，就是这首吧，就是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那我就献丑两句吧。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经过她的帐房，都会留恋地张望。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了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她那粉红的笑脸，像红太阳，她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我们泰国欢迎你，我就教大家说一下吧。印地端拉，这个印地端拉呢，就是欢迎。泰国欢迎你，我们就说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ยินดีต้อนรับครับ。像我们那边的民谣，这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呢，就是一首《水灯节之歌》吧，大家都知道，众所周知的这首歌。泰国的大概是11到12月份的时候，就相当于泰国月满的时间吧，然后大家都是为了去答谢或者忏悔祈福，用香蕉树包括香蕉叶做一个很漂亮的水灯去河边。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ยินดีต้อนรับครับ Thank you. 更多幕后精彩花絮，请登录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等着你哦。 我是吴秀波，我是安居客。买房大平台更安心，安心挑好房，我上安居客。房源多，房源好，平台大，无论新房二手房，安心挑好房，当然安居客。 Miss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落地拉票会， 重装上阵，强势来袭。 魏晨、赵永新、刘明湘即将空降首战厦门， 用最精彩的歌声，零距离的互动，火热拉票。 汇聚全球华语乐坛精英的人气角逐，一年一度歌迷专属的欢乐派对。 3月11号下午3点，就在厦门五里万达广场大中庭。等你来狂欢！ 更多活动信息，请登录全金榜央广网活动专页，或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公众号，下载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本。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欢迎回来，自在音乐正在直播当中，现在是9:46。当然也欢迎在听节目的时候呢，跟我来保持互动，可以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我，中文伟也加上英文字母来搜到我，给我留言的方式就是可以的了。马上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张信哲的歌，名字叫做《背叛》。 长发变得不爱说话，周末的夜晚不在家，正在失去的感觉悄悄蔓延，你却以为我没发现，你擦的香水洋溢陌生侵略你那曾经执着的眼，抹去从前渐行渐远，背叛美丽誓约，眼看温柔毁灭，你在撕裂我无力的心，要你亲口宣判结局，越说不忍那曾经执着的眼，抹去从前渐行渐远，背叛美丽誓约，眼看温柔毁灭，你在撕裂我无力的心，要你看着我的眼睛亲口宣发出任何声。 想问你为什么问我，不想问你为什么沉默，午夜航班飞过周末，透过人群看见你了，悬着的心终于有了地方降落。不想问你为什么欢乐，不想问你为什么笑了，远隔两地难分难舍，再怎么撒娇也不为过，可是现在你看到了我却并不快乐，看到我第一秒钟你的笑容已空空，盼了好久才看到的转眼变成无底洞，看到你第一秒钟我的期待已空空，只剩下给你那份礼物在我空空背包里。 9:54，我们来公布本小时全民开讲我们提出的问题。刚才说到那句歌词究竟是哪一首歌呢？那正确答案就是在本月的18号，他的巡演就要开始了，并且18号这天是他生日的，范范范玮琪，他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我们要把本小时送出的奖品美容仪，美国迪巧提供的美容洁面仪一部送给我们的微信听众，他叫做清纸如初，工作人员在随后会跟你来取得联系，也是恭喜你，希望你今天3月8号女生女神女王节都很快乐。9:55，本小时最后呢，我们来听到 JS 的歌 Just and Stephanie， 这首歌叫做遇见未来，我们下小时见。 都少了灵魂，我只好把青春变成偏僻小镇，寂静无声拒绝探问，你们用力的敲门，却像守候的路灯，点亮着温柔在等。当了解的越深，

好，欢迎收听音乐 DJ 说两会，我是淡如。今天是38国际妇女节，首先要祝各位女性朋友节日快乐。当下社会，众多女性在家庭和社会各行各业中发挥着双面手的重要作用。如何保障女性权益，让女同胞们平衡好就业和家庭的关系，这既是公共政策的一大命题，也是两会代表委员们关注的一大重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适应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加强生育医疗保健服务，纳入重点工作任务。全面二孩实施以来，二孩养育成本高，生二孩可能影响就业，婴幼儿托育服务不足，儿科医生队伍缺口巨大等一系列问题，成为摆在女性面前的一道道难题。全国妇联今年在两会上提出联合提案，呼吁加快完善妇女平等就业的法律法规，给录用女性员工比例高的单位提供适当减税等政策优惠。另外，要加快建立更多公办托儿所和儿童医疗机构，从各方面帮助女性解决生二胎的后顾之忧。全国妇联的提案为落实全面二孩政策提供了宝贵思路。与此同时，代表委员们也纷纷为扫除政策障碍献计献策。全国政协委员杜杰认为，针对二孩养育成本高的问题，应该提高二孩家庭的个税起征点。而对于学前教育不足问题，全国人大代表贺优林建议，国家可修改义务教育法，把学前的3年纳入其中。此外，还有人大代表提出，父母双方都应享有带薪育儿假。除了全面二孩的配套措施，促进妇女就业创业也受到两会代表委员们的关注。全国政协委员李兰提出，餐饮、住宿、家政、美容等生活性服务业正是惠及女性就业者的一大产业。目前，生活性服务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存在产品设计单一、消费者体验差、市场无序、恶性竞争等问题。李兰委员建议，国家可制定财政支持、税收减免等政策，并从价格、从业人员资质等方面制定相关的行业标准和管理规范，促进产业的规范发展。从养育孩子到就业创业，女性的权益得到保障，潜能得到释放，才能更好地促进家庭、企业和社会的共同发展。好的，本期音乐 DJ 说两会就是这样了，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淡如，下期节目见。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北京晴13到2度，天津晴13到2度，上海晴13到6度，重庆阴15到11度，哈尔滨多云1到0下9度，长春多云3到0下6度，沈阳晴5到0下5度，济南晴12到2度，南京晴14到3度，杭州晴17到5度。 FM 2.5 的指数，北京6，天津15，上海21，重庆10。北京晴13到2度， FM 2.5 的指数是6。不要走开，更多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厉害了，沃尔的阿拉蕾，即日起至4月30日，全家推出阿拉蕾系列笔、水杯、笔本套装以及修甲套装，单笔消费满16元即可加指定金额购得一款。另外，凭吉祥卡指定积分也可购买任意一款，尊享版吉祥卡更优惠哦。全家就是你家。 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选一个最舒适的角度，在键盘上跳跃，戴上和耳朵最 match 的耳机，进入另一个世界，用最自在的方式听最自在的音乐。 Music. 别多想，你就这样把我无言，你属于我 Baby， 不用交出你的心， 你的心 我想用嘴唇对质感应、哦、你头发缠绕耳朵 Baby， 你眼睛没闪躲对我说，你要我吻你的头，你要我吻你的手，别把你从梦里惊醒，别把温柔留到天亮以后，你的无助和冷漠填满了欲望颤抖，寂寞叹息和流仿佛一时之紧扣，爱就这么荒唐，等你是在说谎， You do it, how to do it， 不懂该怎么说着、 oh, baby, no, no, baby no no， 但你一直 lose control，一直 lose control Baby 我放弃抵抗，就让狂流释放、yeah. 你要的我放肆表演，尽情的 lose control， 紧握你手，你抬起头，丢掉感情后的纽扣，舍弃温柔，你要我吻你额头，我却想吻你的手，让你沉醉在这世界天亮后，告诉我一切再继续，闭上眼我去感觉浪漫气氛的借口，你说不想离开我也走不出来， You do it, how to do it， 不懂该怎么说着、 oh, Baby no no Baby no no， 但你一直 lose control， 一直 lose control Baby 我放弃抵抗，就让狂流释放，你要的我放肆表演，尽情的 lose control。我和你在一起，呼吸是梦境，是幻境，不确定。梦中的迷离，那永远的秘密，你无法去说明。我和你在一起，呼吸。是梦境，是幻境，不确定。那相拥的生命，那永远的秘密，你无法去说明。Oh baby no no， baby no no， 但你一直 lose control， 一直 lose control。Baby 我放弃抵抗，就让狂流释放。你要的我放肆表演，尽情的 lose control。 嘿，欢迎回来，现在是10:09，欢迎回来我们的 Music Radio 自在音乐，我是魏野。周一到周五的早上9点到12点的播出时间，当然欢迎再找到我的话，新浪微博上中文魏野加上英文爱就是我了，可以给我留言，在节目的时间。听到这首歌来自张艺兴在去年的歌曲叫做 Lose Control， 去年他也登上了这个春晚的舞台，身边呢听到有这个上了年长的长辈他们的评价，应该说对他是非常的客观，就说其实我原来没有听过张艺兴的歌了，但是呢当看到他的时候觉得很喜欢他，因为就是觉得一个很乖乖的小男生的形象，这是妈妈辈对他的评价，不愧是小绵羊的称号。马上来听到的这位阿妹，最近她的演唱会呢，世界巡回演唱会又在开始进行巡演了，马上来听到这首歌叫做牙买加的槟榔。 吊在棕榈树上，摇着摇着灵魂翻遍，我沿着加勒比海一圈一圈不停地飞，我遇见 Bob Marley， 他帮我卷了一根烟，我们一起聊天，呼呀呼呀变成蝴蝶。你说玫瑰怕怕，我叫做阿米特罗，我送你台东的槟榔。他说玫瑰怕怕，什么都没再怕了，现在就可以叫一叫。 上慢动作吧，感受到掉转的时间。牙买加的槟榔掉下来，打到我的头。牙买加的槟榔掉下来，打到我的头。牙买加的槟榔掉下来，打到我的头。牙买加的槟榔掉下来，打到我的头。 走开，锁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周笔畅。 你好，这是元祖送来的礼物，春意盎然，一起尝尝自然的美味清香。元祖食品和您一起踏青享美食， 有节有礼有元祖。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拉脱维亚的安泽。 大家好，我是缓缓。我是来自俄罗斯。 现在在中国生活的时间已经快超过9年的时间了。 我感觉中国是像我的家一样。 用年轻的声音传递和平与友谊。Miss Radio 音乐之声“一带一路”特别节目《悦动一路》，每天早上9点，下午17点。邀请你听听他们的声音，讲讲我们的故事。 都说吊顶就要法师龙，加盟创富也要法师龙。 恒洁智能双 Q 欢乐购聚会来袭，买卫浴选恒洁。 月装网互联网家装样装修找月装，4008455299。 Miss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落地拉票会，重装上阵，强势来袭。魏晨、赵永新、刘明湘即将空降首战厦门， 用最精彩的歌声、零距离的互动火热拉票， 汇聚全球华语乐坛精英的人气角逐，一年一度歌迷专属的欢乐派对。 3月11号下午3点，就在厦门五里万达广场大中庭等你来狂欢。 更多活动信息请登录全金榜央广网活动专页，或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公众号，下载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本。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我要都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起床去上学，都几点还不睡，几点了还在睡，叫吃饭叫几遍还是想当神仙。要去前长大之前先放老妈这边，老妈说好多遍我都装没听见，只想玩我的音乐，其他懒得理会。老妈最常说的不是我想听的，老妈最常唠叨的不是我要的。我不是好学生，也不是个坏人，我想活我的人生，做我想做的人。课本给别人 K， 和朋友去唱 K， 天就跑外面，别把家当饭店，在翘课在告别就滚出家里面，满腔梦想和热血，他说浪费时间，考个第一志愿，找个正当职业，偏偏我就不新鲜，常常找到翻脸。老婆最常说的不是我想听的，老妈最常唠叨的不是我要的，我不是好学生，也不是个坏人，我想活我的人生，做我想做的人。为何最亲爱的亲人是最陌生，为何这伤痕总难愈合，直到爬来我演唱会的那一刻，才知道马达是种功德。我想写一首歌，和那青春言和，从前总不愿承认，此刻都了解了，独自会不会啊，除了你爱吃的那些唠叨的刺耳，因为爱的深刻、oh, 原来老妈最在乎的是我平凡安稳，健康的长大成人，管他为人非人，没有伟大梦想，愿我微笑单纯，穿满他便知足常乐，全世界最大快乐是我满足眼神。这些好了好了，以后我会努力乖一点。 好的，那这一节的主题呢，应该就是你爱的小哥哥们，然后跟你讲怎么样跟大人相处的道理。刚才这首歌的名字是来自831的，叫做老妈最常说的十句话。你的老妈最爱说什么呢？你的老妈是不是像在我小时候一样，也非常喜欢念你啊，或者说给你讲大道理呢？面对这个时候，周杰伦他有这样跟你说。 爱，那我们谈个恋爱，爱我不想把你教坏，还是听妈妈的话吧，晚点再恋爱吧。我知道你未来的路，但妈比我更清楚。你会带着学习的同学在书包写东写西，但我建议最好写妈妈，我会用功读书，用功读书怎么会从我嘴巴说出？不像你叔叔要教你用功读书，妈妈传给你的毛病你要好好的收着，因为母亲也告诉我，也告诉他我还留着。对了，我会遇到我总能帮，所以你可以跟同学炫耀，独生未来是你爸爸。 我找不到童年写的情书，你千万不要送人，因为我认为你会在操场上见到。 你会带自己观赏流行歌，因为张学友开始准备唱吻别。 周董的老歌叫做听妈妈的话，他会告诉你说，小的时候你的妈妈在别人玩的时候逼你弹琴或者逼你画画，等到长大的时候你都会发现是很大很大的好处，而在当时的时刻呢，你会觉得不理解，或者你会觉得委屈，或者你会觉得哎，我再也不想做这些事情了。那这首歌唱的就是这样，是来自潘玮柏潘帅和苏芮的，叫做我想更懂你。 其实我想更懂你，不是为了抓紧你，只是怕你会忘记，有人永远爱着你，爱你。 哦，请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可能写出你能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每次我想更懂你，我们却更有距离，是不是都用错言语，也用错了表情？其实我想更懂你，不是为了抓紧你，我只是怕你会忘记，有人永远爱着你。 Yes, I will love you, no horse to see the people change, people still tired of me. You must remember that the more comes out the door, but I can soak and trap in my heart, so I can soak in the sea. Life and love is in the horse to see, but people change, the people still inside of me. You must remember that tomorrow comes out the door, but I can soak and trap in my heart, so I can soak in the sea. 每次我想更懂你，我们却更有距离，是不是都用错言语，也用错了表情？其实我想更懂你，不是为了抓紧你，只是怕你会忘记，有人有 曾经说过，当我站在十字路口，只要有你在，我不会经历漫长的夜去等待。现在十字路口只有我独自站，没有对象寻找答案，只好自我反叛。看，我其实没那么好战，我也希望说话可以婉转，不让你心烦。对你开口好难，我想要无话不谈。我的人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潜意识写的剖。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摸摸我头。可能先说你们已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切到不同故事。 每次我想更懂你，我们却更有距离，是不是都有错言语，也用错了表情？其实我想更懂你，不是为了抓紧你，我只是怕你会忘记，有人永远爱着你。 春天来了，艾草绿了，记得小时候的艾草香吗？艾草的味道我知道，元祖艾草大福上市了，踏青香美食就要元祖艾草大福， 有节有礼有元祖。 纳税，每个人应尽的义务，税收是国家强盛的基础，国防建设、科学研究、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环境保护、救灾赈济都离不开税收。1998年，全国税收收入约9000亿元。 一场历史罕见的。 运调集30多万官兵，奔赴灾区抗洪抢险。 2008年，全国税收收入超过5万亿元。 北京2008年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的。 2015年，全国税收收入超过11万亿元。 2015年底，中国高速铁路运营总里程达到1.9万公里，居世界第一位。 依法纳税，国富民强。依法纳税，汇聚中国力量。 这个小时开场的时候听到的是张艺兴的歌，那马上来听到则是在同一档真人秀当中，然后两位好朋友，他是小猪罗志祥，罗志祥要来唱《潮男正传》。 老爸说我想吃蜈蚣啊，就让这条线都是不够，那是想让家里通通有啊，这猫蹄动不动可是大有来头，找婆婆擦腿帮我关锁，还会找情歌唱点一首啊，潮男猪说怎么做丢丢丢丢什么该丢丢通通别丢，就是开了口快放手，做工的男人味如果没有潮流不够格，天生我才就该耍帅，男人爱美活得太够厉害，不言待牙齿破败，潮男出门接受大家膜拜， 这个调 come on， Man to man， 靠的可不是那什么习惯， 自己喝啤酒不用放空洞， 太靠近江花脸上有 echo， follow me follow 着我，听说英雄这个都爱美死，但是要说一声作者你懂了没有，超难出手怎么做，有有有有什么不该有的不要有，头发不能有大肚腩，快点小男人味，表示已经不从别出丑，天生我才就该耍帅，男人暧昧活着太过厉害， that. 小猪罗志祥这首歌《潮男正传》，当他和这个张艺兴共同上真人秀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应该算是鲜肉代表的他，现在竟然有了一点大叔的气质，不过已经开始走上活宝路线了。那马上来听到的这一位呢，目前正在安心的养胎，他已经怀孕8个月了， Ella 陈嘉桦，浑身是劲。 好的我， 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攻下酒的我，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不假思索，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追鬼再跳做， 做更好的我， 做更做更好的我。 情难尽，过度火药的染色体，在我血脉里成群，陪着我，瞻仰过去，温故知新，历史用速度刷新。整场惊奇力。来陪我一起不急，自我对打的角度，谁会是我奖金？别人个个在争冠军，我在跟我自己拼，只要带下我这个假想敌。 我浑身是劲从不敢停， 我最怕 输给上个自己。 我浑身 是劲绝不想停，不断挑战我自己， 做更好的我。更好的我，做更好的我。 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攻下酒的我，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不假思索，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追鬼再跳做， 做更好的我， 做更做更好的我。 我将会错过了什么，又将会收获什么，看谁走向离合，越是未知越激动，像是每一次经过和自己擦肩而过，逆风向前最快乐。哦，是劲从不喊停，自己怀疑自己，是劲绝不想停。 做更好的我，做更好的我，做更好的我。 来了，陈嘉桦这首歌《浑身是劲》。 放下酒的我，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不假思索，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追。 最近呢，在家忙着安心养胎，已经到了8个月。但是相比较上半年的时候，他还是在全力的开启工作状态的时候呢，现在养胎也没有闲着。据说最近啊，他在家里面真的是疯狂的迷恋上了网购的这件事情。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倾听我的梦。 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梦，我也有。我的梦想就是能够站在一个所有人都能听到我说话的地方，和他们分享我的内心。2009年是我进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大楼的时间点，没有预兆，没有料到，我就在 Miss Radio 音乐之声的海选当中被选中，而改变了我的青春。现在一晃7年过去了，7年坐在 Miss Radio 音乐之声的主持人的岗位上，我非但没有养，反而更加珍惜和坚定自己最初的梦想。我一个音乐节目主持人，完成了中西合璧，接地气和好洋气，诗朗诵和脱口秀的出街融合，并一路把这种只属于我的风格带着走了7年的时间。从最开始的每天5分钟绝对精良制作，良心保证，不听含恨的全球十国榜单速览小单元，再到现在的每天横行午后，陪众午休，欢乐无限的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我一直在有限的空间尝试着音乐广播的多种可能。在这个台，我最感谢的是他们提供给我的舞台。从见证和协助前辈成为十佳播音员主持人，再到我自己站在舞台上最终成为了十佳播音员主持人，我很感恩中央台能够让我的内心舞台扩大到有这么多人关注的大小。而在广播这条路上，我会越走越远。 引领音乐新指标， 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我是文超， 我是徐曼， 全球华语电台共同打造 权威音乐榜单， 直击世界流行乐坛前沿动态。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Hello， 我是 Kevin 文超，川贝派、琵琶派、蜂蜜派，你属于哪一派？不管你是哪一派，我只属于全金派。每天锁定京都电三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用最赞的音乐打通你的耳麦。 孩子，从你咕咕坠地那天起，妈妈每晚陪你入睡。熟睡中的你像个天使。妈妈没有抱怨过，为了夜里照顾你，好几年没睡过整觉。3岁，你上幼儿园，在门口抱着妈妈大哭，妈妈狠心把你交给老师，转身离去，不想让你看到那一刻的妈妈早已泪流满面。6岁，你上小学，看你背着大书包的小小背影，妈妈跟你一样，既高兴又紧张。昨晚你终于提出要和妈妈分开，自己睡，妈妈跟你一起铺床，夸你长大了。妈妈没有告诉你，妈妈那晚彻夜难眠，半夜悄悄地去帮你盖被子。孩子，时光多快呀，你长大了，我们还会有更多的分离。没有一所学校教我们如何成为一个称职的妈妈，因为有你，妈妈愿意跟你一起学习，陪着你慢慢长大。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旋律的蔓延，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最受欢迎系列投票，荣耀开启 啊！今天是礼拜三，是小周末，小周末也不要忘了为你喜爱的明星来投上一票。我们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呢正式启动了，汇聚全球人气最受欢迎系列投票目前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而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各大城市的落地拉票会及星光璀璨的年度盛典，详情可以关注我们音乐之声的微博、微信，或者是我们的 App 红色版本，不要忘记了。那马上要来分享的这一位呢，是入围到我们今年全金榜最受欢迎创作男歌手的才子韦礼安。2016年，他发行了个人的第4张专辑《硬戳》，他的每一张专辑呢，跟之前的风格真的是天差地别。而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突破当中呢，他从一位受欢迎的歌手、流行歌手，然后成为了金曲奖最受欢迎男歌手的入围，所以也可以期待他接下来更多更多的表现。马上来听到的就是韦礼安第4张《硬戳》专辑这一首歌同名主打《硬戳》。 如果真的想通，就像杀不尽的烟火。如果盘古没有开天，天空没有破，哪里来的天雷去攻动地火？ 漩涡心动， 一个黑洞， 蝴蝶雨中沙漏， 一场美梦， 谎言破旧丰收， 蓦然回首， 我们不就有人在 地上硬戳。 黑夜星空里中， 一叶扁舟， 万千白昼重逢， 两行泪流， 纸张抖动满风， 白马飞过， 直到结果为了 期待压头。 千万不要忘记了，如果你支持韦礼安的话，赶快来投票吧，登录全金榜的这个央广网活动专页，或者是我们音乐之声的微信。而投票截止日期很关键了，4月2号，千万不要忘记。在本周六呢，我们的全金榜的落地活动第一站的拉票会会来到厦门，如果你是这个厦门的粉丝的话，也可以到现场来感受一下音乐的魅力。马上来听两位歌手他们同事在4月15号演唱会的北京场要打对手戏，而他们呢也都是互相的好朋友，周传雄和 Penny 戴佩妮。 手机突然响了，飞机就要航向远方，那时候柠檬青藏贴到窗外，地中海的蔚蓝，如今你在何方，一个早晨一个我慢慢走。小酒醒何处，潇洒是一小时，饮下寂寞在夜深处，人会辛苦因为爱的缘故，陌生的恋人今宵酒醒何处。早晨一个我慢慢走，遗憾是少年时爱与爱昧分不清楚，我会熄灭因为风的缘故，思念的女人今宵究竟何处，潇洒是一小时，饮下寂寞在夜深处，人会辛苦因为爱的缘故，陌生的恋人今宵究竟何处。 传雄的演唱会的主题呢叫做今宵酒醒何处，而听到这首歌也是在2016年他的这首同名的歌曲。4月15号是他的巡回演唱会的第一站在北京场，而同样在这一天呢，在这个东城区你就会听到 Penny 戴佩妮的歌，然后他的歌呢其实给人的感觉都是 很简单，但是情绪很真实，两者加在一起又那么容易的打动到你。比如说当你第一次听到我要的爱，第一次听到街角的祝福。 多少个秋，多少个冬，我几乎快要被治愈好，但还是会只因为一个重复的话题就无心自扰。也曾想过若真遇见，我们应该如何是好，我想我还还是会站在某一个街角，不让你看到，只因为我不想打扰啊，只因为怕你解释不了，只因为现在你的眼睛。只好假装我看不到，看不到你和他在对街拥抱，你的快乐我可以感受得到，这样的见面方式对谁都好。我只好假装我听不到，听不到别人口中的他好，想问也不想被通知到，反正你的世界我管不 电梯里的男女人生悲欢， 打那半电梯人群中见过你，我的心高高低低。 郁可唯全新专辑0000主打电梯，唱出你的现在过去与未来，滚石唱片。 0:00，它是一个可以被自由解析的时间符号。 0:00，它是所有万物的起始与轮回。 回归于零，感受生命的每一个流动与静止。 回归于零，每一刻都是启程与重生。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如果爱是座公寓。 锁定本周每晚9点音乐 VIP， 聆听郁可唯蛰伏已久的音乐能量。 办公室桌面空空的，要不要摆一盆绿色植物呢？让眼睛和心情一起亮起来。现在是上午11点，我是辛晓琪。 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九零点零，沈阳九九点八，武汉九零点七，香港深圳101.2，广州87.4，南京98.9，上海107.7。 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的蔓延，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魏野，来关注一组歌坛资讯。范范范玮琪在《幸福的路上》世界巡回演唱会的发布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发布会的舞台被布置成为了日常家居的样子，范玮琪就像在自己家的客厅一样，坐在沙发上和大家分享自己的幸福秘籍。同时他还现场演唱了巡演同名歌曲《在幸福的路上》。此次巡演将从本月18号深圳开启，5月20号来到北京首都体育馆开唱。林俊杰正在筹备全新的专辑，近日他前往美国进行采风寻找灵感。 JJ 表示新专辑预计将在下半年推出，虽然风格还没有完全确定，但他希望这张音乐作品能够准确地体现大多数人的生活和情感状态。刘惜君今天发布了新歌《幽兰曲》，这首歌呢也是首次挑战经典的摇篮曲。在这首歌的创作过程当中，刘惜君采用了不同以往的音色和演绎方式，将父母对宝宝的宠爱进行恰到好处的把握，整首歌充满无限的温存和爱意。加拿大动画电影《冰雪大作战》将于4月1号全国公映，由许维洲演唱的中文版的主题曲《The Heroes》MV 今天首发，这也是许维洲首次为动画电影发声。歌曲在编曲延续了英文版原曲的风格，歌词是由知名作词人王海涛填写，展现了童真未泯、阳光向上的生活态度。原创少儿民歌真人秀《歌声的翅膀》将从本月16号起登陆江苏卫视。本期节目共11期节目，分为3个阶段，其中第3阶段将举办年度盛典，由明星辅导员陪同孩子们前往国家级演出场所进行汇报演出，展现孩子们的音乐天赋与未来价值。经过3轮演出的不断打磨和创新，话剧《杜子春》将于本月15号到26号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首次拉开帷幕。主创团队表示，本轮的演出会根据观众反馈和专家意见，无论是剧本还是舞台呈现等，都将进行大幅度的调整和再创作，赋予古典文化新的艺术价值。根据老舍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二马》将于4月7号至9号登陆北京国家大剧院，作为国家大剧院夏季演出季的开幕大戏，与首都观众来进行见面。这部作品讲述了老马和小马这对中国父子在英国伦敦的遭遇和经历。用音乐与世界连接，本次由小五编辑魏野播报的 News Update 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继续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关注天气，关爱宝宝健康，答应一可心带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北京晴13到2度，天津晴13到2度，上海晴13到6度，重庆阴15到11度，哈尔滨多云1到0下9度，长春多云3到0下6度，沈阳晴5到0下5度，济南晴12到2度，南京晴14到3度，杭州晴17到5度。 PM2.5 的指数，北京6，天津15，上海21，重庆10。北京晴13到2度， PM2.5 的指数是6。不要走开，更多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食物中维生素 AD 含量有限，大气污染让阳光变得少见，宝宝健康存在隐患。伊可星小葫芦提醒您，每天一粒伊可星，助钙吸收，强壮身体。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粉葫芦、绿葫芦、伊可星的小葫芦，宝宝出生15天用绿色伊可星，宝宝1岁后用粉色伊可星。伊可星，妈妈的一颗心。达医药业， 伊可星维生素 A、D、D、G。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选一个最舒适的角度，在键盘上跳跃，戴上和耳朵最 match 的耳机，进入另一个世界，用最自在的方式听最自在的音乐。 Easy Music。 人类在寻找着答案和起源，在废墟里面，在黑暗深渊中分辨，想破茧，发牢他留下的遗言，在千年之间，对世界有什么留恋？时间在显微镜中呈现，看见爱的血液一边沸腾一边冻结，矛盾的情节，爱会是什么？从不到尽都 欢迎回来，现在是11:10，这里是 Music Radio 自在音乐，我是魏野。 我们今天的第三小时的节目，当然今天既是小周末礼拜三，同时也是3月8号，然后女生的节日，所以如果今天啊，今天你的这个单位呢还在让你再坚持在一线岗位的话，然后领导也是太残忍了，因为我看到好多好多的这个单位在今天都是不约而同的选择让女生然后来休息啊，或者说来放假呀，然后所有的事情都由男生来做，比如现在我都一直在做事嘛。马上来听到的是 JCJ 啊，不知道在他们那边他过不过女生节啊，这首歌 It's My Party。马上来听到的这一位呢，在最近真的是火得不要不要的，并且呢在这个加拿大的动画电影《冰雪大作战》当中，他有演唱中文版的主题曲叫 The Heroes， 这个电影呢会在4月1号全国正式的来公映，他就是许魏洲，这首来自他的 Fun。 用一项画面书写了漫长信仰，眼神中憧憬着海浪，川流不息的城市寻找方向，下一刻绚烂的星光，我释放年轻的 循着发烫的耳光，用理想画面书写了漫长信仰，眼神中憧憬着海浪，在川流不息的城市寻找方向，下一刻绚烂的星光。我是疯癫情的凤凰，用灿烂的力量奔跑在闪亮的方向，对世界炫耀内心燃烧的 送大奖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全民开奖， 欢迎来到这个小时的全民开奖。春季蚊虫较多，有些怀孕的妈妈会使用清凉油以避免蚊虫的叮咬，那么请问孕期的妈妈可以使用清凉油吗？ A 可以， B 不可以。将全民开奖加正确答案发送到音乐之声的微信平台，幸运听众将获得由补钙专家美国迪巧提供的美容洁面仪一部。 分段补钙更科学，怀宝宝时用迪巧成人钙，生宝宝后为他迪巧小儿钙，宝宝长大了还有迪巧儿童钙，补钙专家美国迪巧。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都说吊顶就要法师龙，加盟创富也要法师龙。 恒洁智能双 Q 欢乐购聚会来袭，买卫浴选恒洁。 月装网互联网家装要装修找月装，4008455299。 吃叶酸了吗？应该说吃斯利安了吗？斯利安就是叶酸，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iss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 最受欢迎女歌手入围的有孙燕姿。 不断再见，还能说多少？ 杨乃文。 不要拥抱，缄默亲吻。 杨丞琳。 只是寂寞眼里。 Hebe 田馥甄。 曾经美好的感情没走了我的模样，任谁都无法相信。 叮当。 我只想恋一个爱，我不想为爱而爱，但生动还在海天上来。 李宇春。 Let me grow Let me grow。 张韶涵。 我在漫漫长夜之中飞翔，找属于我的那道幸福。 谭维维。戴佩妮。 我恨自己很对不起。 张靓颖。 投票方式与更多活动详情请登录全金榜央广网活动专页， 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公众号，或下载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本。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我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心里住了一大圈吵闹府邸，我想要旅行，没有目的地，单纯逃离。 发现啊，在这两天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3月7号，也就是昨天呢，是Jolin蔡依林的第五张专辑《哪一张看我72遍》发行整整14周年。无论是听到蔡依林啊，还是像你现在听到的孙燕姿，你会不小心的发现时间就真的留下了印记，因为当初喜欢他们的时候呢，可能还是被冠以这个新生代歌手，或者说年纪小小就一鸣惊人的歌手，现在毫无疑问已经是举足轻重的乐坛大姐大。而刚才的孙燕姿也入围到了我们的全金榜在2016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的行列。马上来唱歌的这一位呢，同样也有奖项在竞逐，就是最佳创作男歌手的薛之谦。 可胜负，你用浓妆来保护，想开口却忍住，我已没了退路，你却认输。我知道，你全都知道，保持沉默，你不想太计较，你看着我，就一个微笑，让借口变成煎熬。但我知道，都是我不好，你越不计较，越显得我渺小，你轻轻地拉着我一脚，能让我还不至于无可救药。 口有人哭，是不是感情就该有个胜负？你用浓妆了保护，想开口却忍住，我已没了退路，你却认输。我知道你全都知道，保持沉默，你不想太计较，你看着我就一个微笑，让借口变成煎熬。但我知道都是我不好，你越不计较越显得我渺小，你轻轻地拉着我一脚，能让我还不至于无可救想太计较，你看着我就一个微笑，让借口变成煎熬。但我知道都是我不好，你越不计较越显得我渺小，你轻轻地拉着我一脚，能让我还不至于 薛之谦的歌叫做我知道你都知道，那希望他在今年的全勤榜当中也有好的成绩。马上来听到一位新加坡的男歌手了，如果你不是他的铁中粉的话，你或许都已经忘记了他是谁。他的名字叫做何为健。这个小节我们不是听到了孙燕姿的歌吗？他曾经翻唱过孙燕姿的天黑黑，当然还翻唱过类似于抛物线这样的歌，表现得非常的丝丝入扣。在我的 CD 架上面呢，偶尔翻到了柠檬甜甜的这张专辑，然后让我想到了何为健这位其实很棒的男歌手，于是今天要分享给你听他这首《假装不了》。其实2016年呢，他也有开他的巡回的演唱会，叫做 The Highlight。 我们来听听他的歌吧，《假装不了》。 雨阵阵肆意的泼洒，何时能到达？可是路最终停在那，时间已揭发。你想分手吗？由我来好吗？坏人是我，快把眼泪擦。沉默最可怕，是你不想正面的回答，却最诚实的回答。假装不了你不爱他，假装不了我割得下，但其中一个被祝福也算幸福吧。假装不了你不爱他，你要是能夸的话，寂寞我会想办法。你的笑不必再作假，答案不复杂，我会处理得很优雅，不怕有尴尬。快别愣在那，不是说走吗？见不着你他会更牵挂。谁想装伟大，是舍不得泪水打湿最爱的脸颊。假装不你不爱他，假装不了我割得下，但其中一个被祝福也算幸福吧。假装不了你不爱他，你要是能快乐的话， 时候不早了。我并不伟大，是舍不得泪水打湿最爱的脸颊。 我要我的音乐，我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周笔畅。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踏排行榜 第十名，王青憧憬。 就在现在，看向远方向西。 第九名，尚雯婕，路 Be Free。 每一声心跳，每呼吸。 第八名，黄雅莉，给眼泪一点时间。 好女孩该背包背对。 第七名，刘美麟，在浴缸蝶泳。 打开了脸庞都是。 第六名，魏晨，旅程。第五名，詹小丽，埋。 谁把自己灌醉在午夜后，想起了。 第四名，周深，回声。 我独自守候。 第三名，郁可唯，电梯。 在这密闭空间里。 第二名，吉克隽逸，我的猫。 我的猫也许不懂。 第一名，刘惜君，故意不爱你。 故意对你坦白我不爱你，故意逃避离开。 参与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踏排行榜票选活动，搜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APP 下载并注册，或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参与投票。每周 Music Radio 会抽出五位幸运听众，送给你最精美的礼品。每晚七点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踏排行榜。 香港的歌手当中呢，中声部然后来表达情绪，加上完美的演绎歌曲，那张国荣哥哥一定是无敌的。而你说现在很厉害的歌手，当然是 Eason 陈奕迅。当年张国荣有一首《路过蜻蜓》，于是在多年之后，为了致敬哥哥，或者说与他那首歌来相呼应，陈奕迅唱了这首《失忆蝴蝶》。 还没有开始，才没有终止，难忘未必永志。还没有心事，才未算相知，难道值得介意？言尽最好于此，留下什么意思？让大家只差半步成诗。还没有经验，才没有效应，才未值得哄骗。还没有闪电，才没有想念，才未互相看厌。还未化灰的脸留在梦中演变，回头就当作初次遇见。并未在一起，亦无从离弃，不用沦为伴侣，别寻是野非。随时能欢喜，亦随时嫌弃，这样遗憾或者更完美。 没法依恋，何时值得抱怨？从没有心愿，才没法许愿，无谓望到永远。蝴蝶记忆很短，留下什么恩怨？回头像隔世一笑便算，并未在一起，亦无从离弃，不用沦为伴侣，别寻是野非，随时能欢喜，亦随时嫌弃，这样遗憾或者更完美。 失忆蝴蝶这首歌呢，是路过蜻蜓的延续曲，继续他的悲观主义的模式。我爱你，但是和你有什么关系呢？就好像路过你人生当中蜻蜓点水一般，然后很快就又会忘记。不过这首歌相比较第一首的上篇来说呢，稍显没有那么的悲观，因为在其中呢还是略加了一点点这个爱的肯定而已。好了，马上来听到这首歌呢，同样也是这个蜻蜓了。2015年的时候，当时 Fiona 薛凯琪派的最后一首歌是点水蜻蜓。那2016年除了 Miss Fiona 之外，他还有没有发歌呢？好像没有。作为歌手的身份， Fiona 你有点懒惰 哦。相似背景，各有一些短线爱情，有情侣同道太多场景，爱像点水蜻蜓，我却未明，相亲相爱就自会相识情人，没有最光烈地拥吻，徘徊够老差一线，做到了你我的美艳俏气氛，是往事情怀着绵手虽远若近，有不少 这份勇气，两个走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搭乘本次的音乐国际线。为了保证您的正常收听，请全程锁定我们的频率。准备好了吗？音乐国际线带你倾听来自世界的声音。 Welcome aboard。 音乐国际线，今天我们抵达的站点是泰国。如果提起学生时代四个字，你的脑海里最先会想到什么画面呢？是那时的青春莽撞，努力追寻的梦想，还是懵懵懂懂，只会笨拙表达内心的青涩？在简单的时光里，回忆会美化许多的忧愁，任何悸动都弥足珍贵。今天要推荐的歌曲来自泰国的青春电影 Yes or No。 故事的两个主人公在戏剧性的认识之后成为了一对欢喜冤家，原本二人对于对方完全无感，但在日常生活的不断接触之中，他们逐渐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慢慢卸下了防备，产生了难以言语的依赖感。然而二人毕竟只是朋友身份，双方这份在心底涌动的好感变成了一种无法开口的暗恋。一个女孩，当她每次远远注视着自己喜欢那个人的时候，这份默默守候的心声要如何才能被对方听见？这首《遥远的爱》正是双方的心声。歌词里唱道：我会努力让我们靠近，让我们能够在一起，偷偷爱你的心如此的坚定，就如同我想你的每一天。音乐国际线，一起在这首酸涩的情歌当中找回那份心动。来自 Budenka 的遥远的爱。 เมื่อวันทุกทุกครั้งที่ตัวฉันได้พบกับเธอและใจฉันมันเหมือนว่าใจจะอ่อนแรงลงทุกทุกทีอยากจะพูดจะคุยและทักทายแต่แล้วทำไมฉันต้องอายมันทำไม่ได้เมื่อเจอเฝ้ามองอยู่ทุกวันเพื่อเธอจะหันมาแต่พอเธอเริ่มจ้องตาฉันเองก็หวั่นไหวรักเธอแต่ก็ทำอะไรไม่ได้เหนื่อยใจแต่ฉันคงทำได้เพียงแค่รักเธอระยะไกลเข้าใจกันไหมว่าฉันมั่นใจไม่กล้าพอก็ต้องเฝ้าหวังว่าเธอไม่ได้ในสักวันไม่อยากจะรักเธอระยะไกลรอในได้ไหมว่าฉันจะทำให้เราได้รักกันใกล้กันแต่ไม่ไหวจะเคลียร์หัวใจของฉันที่มันแอบรักเธอเมื่อที่ฉันที่คิดที่แอบฝันถึงเธอเท่านั้นอยู่ทุกวันยิ่งทำให้ฉันไม่กล้าเจอและทักทายยิ่งคิดยิ่งฝันยิ่งเพ้อก็ยิ่งอายจะกลัวอะไรคนมากมายไม่ได้ไม่เราแค่สองคนเฝ้ามองอยู่ทุกวันว่าเธอจะหันมาแต่พอเธอเริ่มจ้องตาฉันเองก็หวั่นไหวรักเธอแต่ก็ทำอะไรไม่ได้ฉันคงทำได้เพียงแค่รักเธอระยะไกลเข้าใจกันไหมว่าฉันมั่นใจไม่กล้าพอก็ต้องเฝ้ารอและหวังว่าเธอให้ได้ในสักวันไม่อยากจะรักเธอระยะไกลรอหน่อยได้ไหมว่าฉันจะทำให้เราได้รักกันไว้จะเคลียร์หัวใจของฉันที่มันแอบรัก Thank you.

头偶觉终于震动，为何被角色操控我面容，明明是我的想容更可慷慨地依然而头我放松，如蝴蝶破茧吹过春风，我展翅可不可得你目送，面无惧色飞往昏黄。 现在是11:54，让我来决定一下，今天我们就来粤语歌四连听好了。马上要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刚才其实也有提到，在《诗意蝴蝶》的上半部，还没有开始，才没有终止，还没有经验，也没有考验，并没有在一起，所以也无法提到，就算是别离或者沦为伴侣，这就是诗意蝴蝶，然后来点题哥哥张国荣的路过蜻蜓。而在诗意蝴蝶出来之后大概几年的时间，张国荣哥哥就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所以再回过头来看这两首歌，或者在了解这两首歌的含义的时候，你不免有一些的伤感。那今天我们 Music Radio 自在音乐的最后，就来听这首很经典的叫做路过蜻蜓。我是魏野，明早9点见，拜拜。 怕面对这无常生命，若你没有愉快心情，害怕描述谁欠你情，瞎了眷眼都则已经定，让我坐直路过蜻蜓，留下能被怀念过程，许耗着我这片热生命，让你被爱是我光荣，无论谁在嫌我煽情，不笑立也不必扫兴，哭我为了感动谁，笑又为了碰着谁，看着你的眼勾引我的泪，为何流入沟渠，不寄望会感动谁，只怕我会比你累，爱是你的爱，不问我的罪，又凭什么流泪？路过蜻蜓，留下能被怀念过程，许耗着我这片热生命，让你被爱是我光荣，无论谁在嫌我煽情，不笑立也不必扫兴，可我为了感动谁，笑又为了碰着谁，看着你的眼勾引我的泪，为何流入沟渠，不寄望会感动谁，只怕我会比你累，爱是你的爱，不问我的嘴，又凭什么流泪，哭我为了感动谁，笑又为了碰着谁，看着你的眼勾引我的泪，为何流入沟渠，不寄望会感动谁，只怕我会比你累，爱是你的爱，不问我的嘴，又凭什么流泪，爱是我的爱，若毫无价值，为何值得流泪。 1600平典雅宴会厅，1800平湖畔草坪，2000平空中花园，择一处唯美的婚礼殿堂，和他一起共叙盟誓吧，在如梦似真的浪漫氛围中分享美好的爱情。望京昆泰酒店。